不得呀，窗前的小花舍不得呀，亲爱的妈妈舍不得呀，泪珠儿已经流下。门前的老鼠我想它呀，窗前的小花我想它呀，亲爱的妈妈我想它呀，把笑容献给妈妈。老鼠我想它呀，窗前的小花我想它呀，亲爱的妈妈我想它呀，把笑容献给妈妈。老鼠我想看